第58集。 一下班，徐局就来招呼孟昭。 哎，小妹儿，走吧。 真去啊？您这忙就不用了吧？我送给他就行了。 再忙也要去。 孟昭拿起竖在门边的锦旗。 你朋友救了一整个救护车的人，还受了重伤，这种事情是一定要慰问和表彰的。要不是这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看呀，应该联系电视台做个报道才好。 这 去医院的路上，孟昭联想到陆时琛这种从来不会考虑别人感受的性格，他觉得陆时琛一会儿极有可能做出接过锦旗直接扔进垃圾桶的举动。下了车，到出院楼的路上，孟昭迅速给陆时琛发过一条消息： 我领导来慰问你了，一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给点面子。 这消息发得足够及时，孟昭他们到的时候，陆时琛刚刚看完消息。徐局对着陆时琛和颜悦色地说： 小陆啊，身体怎么样了？还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啊？ 陆时琛看了一眼门口的孟昭，孟昭双臂环胸，正倚着门框看热闹。陆时琛简短地说： 哦，徐局，我还好。 徐局一改平时对着孟昭吹胡子瞪眼的暴脾气，他对着陆时琛春风化雨： 啊，你可是为这案子做了大贡献呀，真是虎父无犬子啊。你父亲陆承泽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在打那起农民工讨薪的官司吧？我记得小孟的母亲那时候跟你父亲是朋友，还帮了你父亲不少忙，现在你又帮了小孟的大忙。说起来呀，你们小时候应该还见过面吧？ 我不记得了。 见过吗？小时候的事情太久远了，我也不记得了。 徐徐又问了陆时琛几个关于他的工作和生活的问题，陆时琛虽然态度不冷不热，但也都一一作答了。末了，徐徐打开锦旗递给了陆时琛： 小陆啊，这是市局的一点心意，你一定要收下。 孟昭看着陆时琛那张一贯面无表情的脸上，出现了一丝机不可察的嫌弃。孟昭侧过脸，对着窗外憋笑到几乎内伤。徐徐这锦旗送出了手，陆时琛却没有要接的打算，一时场面僵持，有些尴尬。徐徐到底是经历过大场面的人，他一招手把孟昭给叫过来了： 哎，小孟，你过来想办法把这面锦旗挂到墙上。 孟昭直起身接过徐局手里的锦旗，看了一眼陆时琛，忍着笑说： 啊，行，回头我想办法挂上去，时间也不早了，我开车送您回去。 啊，不用，燕燕就在附近，她来接我。哦，对了，小陆，你好好养伤，有需要你就随时跟小孟说。 说完，徐局就出了病房的门，孟昭把他送出了医院。回到病房，一见床头摊开的那面锦旗，孟昭顿时就一阵的爆笑。陆时琛黑脸催道： 赶快拿走。 孟昭笑了好一会儿，好不容易才止住了。 哎，你知不知道徐局还想邀请电视台过来全程录像呢？要不我拦着，今晚的晚间新闻头条就是宁潭市公安局局长徐仲礼亲切慰问热心市民陆先生。 陆时琛的脸顿时更黑了。孟昭拿起那面锦旗打量着墙壁说： 哎呀，挂哪儿呢？ 嗯， 哎，我看你头顶这位置就不错。 你敢？ 哎呀，行了，不逗您了，锦旗我收起来了，怎么处理你随便吧。啊！ 孟昭将锦旗收到屋里不显眼的地方，房间的门被敲响了。 陆先生，刚刚外卖送过来了。 我给您拿进去。 孟昭把外卖拿进来，他又观察了一下陆时琛，陆时琛的脸色已经缓下来了。想到刚刚徐局拿着锦旗，陆时琛拒不接受的对峙的场面，孟昭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不是孟昭，没完了是吧？点什么饭？ 生煎。 哎，您吃饭不是为了果腹吗？居然也会关心吃什么？ 这句话虽然怼得迟了一点，但是怼得身心舒畅。孟昭心情不错地坐到病床边上，拆了筷子，夹了一个生煎，递到了陆时琛的嘴边。 来，和陆水长大的，尝尝我们人间的生煎味道怎么样？ 陆时琛垂眼看着筷子上夹的那个皮儿薄底儿脆的生煎，一时没有动作。刚刚递出去的时候动作自然，但是此刻孟昭也察觉到了自己这个动作有些暧昧。前几天医生建议陆时琛术后要先吃流食，所以孟昭陪着陆时琛喝了两天粥，这还是第一次用到筷子。但收回手也不对劲，孟昭出声催道： 快吃啊，手酸了。 陆时琛低头咬了一口生煎，生煎里的汁水顿时溢了出来，好在孟昭另一只手举着饭盒接住了汁水。孟昭抽了几张纸巾递给陆时琛： 哎，你不能这么吃，生煎汁儿多，你得像喝露水一样把汁儿喝了。 眼见着之前经常给自己添堵的陆时琛频频被自己怼得哑口无言，孟昭越发的心情舒畅了。 味道怎么样？ 还好。 只是还好？比你前两天订的好吃多了吧。 连吃了两天陆时琛订的外卖，孟昭摸清了陆时琛点外卖的风格。陆时琛几乎不看评价，只看价格，而且还专挑贵的点。孟昭总算知道陆时琛先前为什么说吃饭是为了果腹了，天天吃这些既贵又难吃的外卖，不为了果腹都难以下咽。摸清陆时琛订外卖的风格之后，孟昭就勒令陆时琛以后不许私自点外卖，他从陆时琛的手里剥夺了点外卖的权利。吃完饭，陆时琛问： 对了，孟昭，疗养院地下室那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提起案子，孟昭刚刚的好心情瞬间就消散了，他叹了一口气说： 哎，没什么进展，疗养院的挂名法人是个到处出借身份证的混混，工作人员看起来也不知道地下室藏人的事情，至于那几个地下室救出来的人也没有醒过来的迹象。 救出的那几个人身份都查清了吗？ 只查清了一个本地女孩的身份，至于其他人很有可能都是外地的，已经联系其他地区的公安在配合调查了。那些年轻女孩被囚禁起来注射药物，我大致还能猜出原因，但为什么吴维涵会将一个老人关在那里，你有没有猜测？ 没有。 孟昭观察陆时琛脸上的神情，陆时琛又恢复了一贯的面无表情，但是孟昭隐隐地觉得陆时琛似乎知道些什么。看样子陆时琛这一次并不会像在疗养院那次一样给自己提示了。 而且为什么吴维涵要给这些人注射药物，麻痹他们的同时又维持他们的生命，这样既费财力又费人力，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只是因为尸体处理起来太麻烦？ 我觉得继续往下查吧。 嗯，行，我出去把这些扔了，顺便去楼上看一眼。 嗯，去吧。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